羞耻的笑话。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忽然倒塌，真实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出发 刘爽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漠河舞厅》啊，很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的歌曲在网上火起来啊。去年呢，刘爽去黑龙江漠河采风的时候呢，在一个非常老旧的舞厅里面啊，看到一位长者啊，老人在那边独舞啊。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每天都去一个人跳舞，就是为了纪念逝去30多年的妻子啊。妻子生前是最喜欢跳舞的，这是一个让人鼻酸同时又觉得无比浪漫的故事啊，都写进了刘爽的这首《漠河舞厅》。接下来听到的新歌是林俊杰和同样来自新加坡的歌手 Gentle Bonus 带来的 At least I had you。 Seem to, but if it all came crashing down tonight 林俊杰跟 Gentle Bonus 带来的 At least I had you。 这个 Gentle Bonus 大家比较陌生，年仅22岁，他被某国际杂志列入亚洲30岁以下出色的歌手之一啊，非常有才华。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在2012年的今天这个12月12号开始这个售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哪里都是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周杰伦哪里都是你呀、啊！刚刚说这个发行的日期是2012年12月12，你看32，他在2011年11月11也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惊叹号》啊，这些非常特别的日子一定不要错过。那今天也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啊，2021/12/02，就是无论你是从左往右念还是从右往左念哈、啊，它都是完全一样的数字啊，所以也是非常难得。有没有？谁选择在今天发表 一张专辑或者是干一件大事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伍佰《泪桥》。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真爱。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 2003年的今天呢，伍佰发表了一张专辑啊，这是他从小东家魔岩离开之后加盟爱回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听到的是《泪桥》。这张专辑呢，为了追求温暖的音色呢，特别用到了当时被弃用的24轨盘带录音机，回归模拟录音时代。所以开盘录音带就是我刚刚做主持人的时候，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录音啊，不像现在，当然都是电脑数字，那个时候都是开盘带，哇，好大一盘。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录这个唱片啊，录音乐也都是开盘带，啊，非常想念那样的时候。虽然是比较笨拙或者是比较原始，可是有的时候那个音色。你能理解吗？就是那种感觉，包括那种颗粒感，包括那种情感的一种串联的那种感觉，是现在的数字时代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田震，靠近我。 我有一错，你不要这么错。

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 林连远走高飞。接下来要听一首同名同姓的歌，也叫远走高飞。 俯瞰这世界， 4年前的一首网红的歌曲啊，这是来自金志文跟徐佳莹首度合作，远走高飞，由金志文作词作曲的一首歌。短视频的这个 BGM 呢，总是就是搜一下啊，这几天红什么，然后呢过几天前两天红的歌曲可能就会被淡忘了啊，更新换代特别快呀。好，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独立音乐人皮卡潘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木板》。 我只不过是等你等的久一点，离开的时候刚过凌晨1:30，路边有一盏路灯坏了，插着烟，可它却是最明显。眼前闪到映得你主演的画面，还有环绕你低声一笑的耳边，在我们之间，你明显对我还有偏见，都是一些致命的点。我就像一个心存着漂泊在海边，到这次为我写起过发霉的木板，等一个漆黑夜和白天轮替交换，没等来路过的旅船就远。我就像一个心存着 独立音乐人皮卡潘的一首新歌，叫做《木板》。用木板来形容爱情当中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那个人，但是往往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希望，比如说在大海落水的时候，一块木板可能就是你最需要的逃生工具。所以歌词里唱到，我就像一个幸存者漂浮在海面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呢，跟刚才我聊的这个话题有关哈，仍然落海。 微光潮汐繁华千寻，在深海中前行，我唱一蔚蓝色幻衣赋予我的回应多冷清，孤单频率万籁寂静，在时间里旅行，迁徙着海域，继续前行，我独一无二的轨迹。我等你靠近，等来海啸入侵，想听你声音，听见风暴奔袭，坚韧的心，伟岸的生命，倔强呐喊着叹息。我是没遇见你就落入海底的鲸，如今却听不见我呼吸，辗转的梦境，我昂首去证明，就算一生不弃。 心听见风暴奔袭，孑然的心，灰暗的生命，倔强呐喊着叹息。我是没遇见你就落入海底的鲸，你若途经却听不见我呼吸，辗转的梦境我昂首去证明，就算一生孤寂共鸣一样清晰。不是你的风景只是海底的鲸，提醒我在你眼里只能透明，你有万物生灵，我是最渺小的。海底的鲸，你若途经却听不见我呼吸，辗转的梦境我昂首去证明，就算一生孤寂共鸣一样清晰。不是你的风景只是海底的鲸，提醒我在你眼里只能透明，你有万物生灵，我是最渺小的。时间拉长了空间，两个人 渐行渐远。烟，往事如尘烟，缠绵在眼前，岁月恍然不觉。天，天色已黄昏，他日何时再相见？尘烟飘散在心田，深情那堪愿见。夜夜依然无声，一生相思还不如插身不见。 这首经典的老歌选自1992年风度翩翩的童安格，他的爱与哀愁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烟往事》。这张专辑是童安格入行以来的第10张专辑。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苏芮的也算是奇迹，我为大家安排的是1998年的版本。嘟巴嘟蹦蹦蹦蹦，嘟巴嘟哇，嘟巴嘟哇，嘟巴嘟哇，嘟巴嘟哇， 也算是奇迹，从不曾想起我俩过去点点滴滴，是不是故意？我并不在意，岁月已冲淡了感情的累积，虽然有相遇，也是我想起我俩过去点点滴滴，是不是甜蜜？我不想再提起，幸福不愿再起涟漪。爱不像传说般美丽，爱不像童话般神奇，爱就是平是甜蜜，我不想再提起，幸福不愿再起涟漪。爱不像传说 天下

黄峰一曲摇摆。2013年的今天12月2号发表的《生来彷徨》专辑当中的一首快歌哈。这首歌呢，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它是一贯的严肃认真的音乐气质当中的那种娱乐化的味道，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是2005年的今天12月2号，李克勤呢用9个月的时间来筹备，然后呢就租了香港的一个音乐厅3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张 One Take 的专辑。这3天呢，其中一天排练，一天呢拍摄封面跟 MV， 啊，录音时间呢只用一天，这就是李克勤演奏厅。这种方式要兼具 live 的属性和录音室专辑的品质，对歌手的演唱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啊。我们来听《情非首尔》。 看成夜晚南山塔中跟你再相遇，想讲你知生活不惬意，看成在变，人也在变，分手太轻易，问我到底知不知，如今改签首尔，这疑问明天的你空闲吗，从游明洞身穿可以吗，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寒光将你我像南北般分开。身穿可以吗，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寒光将你我像南北般分开。 情非首尔来自李克勤的 One Take 的专辑，叫做李克勤演奏厅啊。采用这种方式的歌手当然不止李克勤一个人啊，但凡那些可能有着超强唱功的歌手都愿意尝试，包括后来林志炫呢、张靓颖啊，也都用 One Take 的方式推出过唱片，也都非常的精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2012年的今天12月2号，张信哲推出一张专辑叫做《空出来的时间》。对，张信哲也有 One Take 的专辑在北京音乐厅，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在路边求救，双人床踏实天堂却着火，爱恨难见好久守，摇下车窗风哭得很凶，房子里堆满装梦的理由，快乐是引火亮起的结果，现在不流行低头，每个人都想抛售剩余的感动，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我像个透明人展示在街头，冷眼看莫名的疏落，慢慢侵略了生活，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谁掉的烟蒂在路边求救，双人床怕是天堂却着火，爱很难见好就收，留下车窗风哭得很凶、哦、房子里堆满装忙的理由，快乐是引火两清的结果，现在不流行低头，每个人都想抛售剩余的感动。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我像个透明人展示在街头，冷眼看莫名的疏落，慢慢侵略了生活，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 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这个歌歌名歌词都很棒啊。何启宏的词来自张信哲的《空出来的时间》专辑啊。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梅艳芳》，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部人物的传记电影应该算是比较小众的哈、啊。演绎了梅艳芳传奇的一生，我觉得还原度都特别好。然后呢，也忠实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啊。很多场面让人感动落泪，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其实很难拍，但是真的我觉得拍得挺好的哈、啊，也特别的感人，也是很多60后70后去怀旧的一个绝佳的所在。梅艳芳这部电影里面当然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断的这个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就是梅艳芳人生最后一次演唱会，真正的人生告别演唱会，然后在演唱会的 ending 曲目，他最后站上那样的一个台阶，其实有点像他的偶像山口百惠的告别演唱会的时候，最后徐徐升起来到的一个台阶，最后上面他转身非常潇洒的说了一声拜拜。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唱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梅艳芳此生最爱的一首歌哈，他最中意的一首歌曲，就是1989年他出品的夕阳之歌。 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添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 1989年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时也是她在人生倒数计时45天的时候的谢幕歌曲哈、啊、她的人生在现场演唱的最后的一首歌，听起来让人不胜的唏嘘，也同时也借这首歌呢是十分的想念和怀念梅艳芳啊。那这首歌呢是翻唱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那么这首歌呢也见证了当时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美好的恋情啊。好，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在我的个人朗读号当中加以关注啊，在抖音搜索寂寞电台，每天日更啊，会有一段这个朗读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将听一首新歌，好不好？这是在前两天戴爱玲的全新的单曲，叫做《我不委屈》。哦，这个歌名加了一个问号啊、应该这么读：戴爱玲带来的全新歌曲《我不委屈》。 在阳光下飘起了小雨，在黑夜里坠落几颗流星，人们不能看清太多事情，有时候迷糊也是幸运。很多在意我选择不行，太多难题也都尽了全力，感情没有道理，我想骗自己，放开手也是一种真心。我不行不行不行不欣赏爱过的你，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安慰的声音，我 清楚明白夜深了你是不自量力，但你没有放心我不委屈，我不言不语不看不听安慰的声音，爱遥不可及不偏不倚就像我的心，我可以沉淀过去小伤口忘了伤心该如何疗愈，忘了怎么去忘记爱的你，我相信他自己爱错了可惜，放开手我相信我可以，我不信不信不信不牺牲 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 对，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仍义务有让我避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虽然真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非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行动藏在眼内，有也有也有坏心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第九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敢昨天再见，不敢自己和解。 第八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第七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六位，包护尔茶草原三杯酒。 金的草原三杯酒。 第五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黎明万岁，夜深万岁。 第四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三位，李荣浩情人。第二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有情自嘲负。 本周冠军曲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最近真的有很多资深的歌手发新的单曲，像齐秦呢、陈洁仪、陈慧琳啊，包括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戴爱玲啊，叶世荣也带来了全新的单曲呢。接下来送给大家他的这首新歌 What's on your mind， 叶世荣。 画面如此精彩，难道精彩只能在回忆中？恋爱丝丝入口的滋味，难道滋味人生只能恋爱？黑夜里寂寞缠绕着我，月光下我只好静静享受寂寞。 What's on your mind， 不理不睬，听说任何人 周董周杰伦经典的 R&B 的一首歌曲啊，由他本人作词作曲，选自2005年11月份发表的11月的肖邦专辑啊。这个都已经到12月份了，11月份的很多的精彩专辑还没有回顾的完啊。那接下来同样也是跟周董在同年同月出生的一张专辑，2005年11月份啊，16年前的这张精彩的怎么样专辑，来听一下其中的对不起谢谢，伊森陈奕迅啊。 纯白无瑕，温柔芬芳，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满身是汗，脱了又穿，你常笑我脏，中稀松平常的对白已不在，我爱你，好爱你，对不起谢谢，套上手中那指节，嘲笑我有多狼狈，你的善良，我的倔强，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常常在想，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但眼皮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天涯，我爱你，好爱你，对不起谢谢，闹钟住着你的脸，我恨你，好恨你，对不起谢谢，孤独刺 中住着你的脸。我 陈奕迅2005年的一首歌曲《对不起谢谢》，选自怎么样专辑？接下来是2006年的一首歌，陈小春的《教我怎么不想你》，不是叫我怎么不想你，是教我，你教我一下，我如何不想你，那个教我怎么不想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 单车回家 路上的日常，旧街商店张老板白发苍苍，却依然驻守开始凋色的时光。就算他尝遍世间的人情冷暖，不然要怎样？岁月是人，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青春好聚好散，愁眉吹不散，情怀吹不散，人啊好聚好散。 我们听到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3位的一首歌曲，陈立农冬日暖心校园单曲，叫做不散啊。人生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告别，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送给大家的是2005年的12月份呢，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就叫做 Kiss Goodbye。 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次再见。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幸福搭配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欠你 在这里。